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71集，神奇再临，下。 什么神奇的传说？ 陆天寒皱了皱眉，看了看小四子。 小银狐十分稀有，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吧？ 众人都点头，貌似对血统有严格的规定。之前也说过，轩辕杰当年非要认白玉堂做儿子，就是为了有一只自己的小银狐。天尊他们算过辈分和血统，如果有异性，那么展昭和白玉堂这一代生下来的就很有可能是个小银狐，所以经常说他俩是天生一对，就是这个原因。 这样看来，玉堂非但没有遗失冰鱼族的血统，反而是继承的最好的一个。有史以来的冰鱼族能够看到实体冰鱼的就很少，可以交谈的更少，能够指使他做事情的就只存在于传说里，而眼下的情况应该是传说中的神奇再临的现象。 众人听得一头雾水，小梁子搔着后脑勺， 虽然完全听不懂，但是很牛的样子。 首先来解释一下冰鱼族吧。 众人急忙点头，觉得这很有必要。 冰鱼族按理说都有自己的冰鱼的。鱼堂，你记得寒冰湖里的角鱼吗？ 嗯。 那个是冰鱼族的祖先，我也不知道它究竟被冰封在冰里多少年了，也许是上千年。 白玉堂惊讶了，陆天寒指了指白玉堂挂在脖子上的鳞片。 这是他身上的鳞片，也是冰鱼族的传世之宝。 白玉堂张大了嘴，众人默默地看了腰长天一眼，原来就是去偷这个呀。 这个就好像是触媒一样，冰鱼族的小孩懂事之后都要握一下，能够看到冰鱼就表示他继承了冰鱼族的血统，之后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冰鱼。 我小时候有摸过吗？ 没有，你娘和我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按理来说你都不用试，一定没有的，所以我们也没给你试。 哦， 冰鱼其实并非鬼怪，而是你自己。 陆天寒一句话，众人都疑惑，白玉堂更不解。 自己 是气息和内力的凝聚，有形的内力，换句话说，你内力多高，你的冰鱼就有多高的内力。当然了，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只有完整继承冰鱼血统的人，灵儿都不纯，所以他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形态而已。而真正的冰鱼族能够预知危险，或者说灾祸。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好像明白了，又好像没明白。 也就是说，玉堂他们那一族真正的天分其实是预知灾祸，但这种预知只能通过冰鱼来告知，如果不能看到冰鱼就等于没有这种能力，而真正能看到冰鱼的继承者已经很少了，大多是不纯的。可真正纯的呢，除了可以听到冰鱼告知灾祸，还能控制冰鱼，让它成为自己内力的一个载体，只有自己能见，别人不可见，等于内力翻倍不说，另外一个自己还是别人看不见的，并且刀枪不入。所以真正纯血又武功高强、内力深厚的冰鱼等于是神一样的存在。 众人憋着一口气听着展昭说完，都恍然大悟状。 嗯，就是这样。 果然很厉害呀。 你俩的情况又更加不同，你俩的命运根据妖王的预言是完美的契合了。所谓天生一对的意思就是，原来的玉堂的两倍 变成了现在玉堂加上展昭之后的两倍。简单点说，玉堂的冰鱼是一个只有你俩能看见，听你俩指挥，内力相当于你俩两倍，刀枪不入且无影无形的高手。 众人想象了一下，都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而且根据你俩的描述，他似乎不止跟你们的思维同步，拥有你俩的武功，还拥有你俩的一些个性。冰鱼族对于冰鱼的掌控是随着时间一点点积累起来的，默契需要培养，冰鱼的能力也需要训练，这些都失传太久了，需要你俩自己去琢磨。如果达到最佳状态，你俩就可以联手跟他一起战斗，等于两个玉堂和两个展昭联手打架，并且其中有一对还是无影无踪的， 那岂不是天下无敌？ 就是因为这个冰鱼族的神奇传说，柳寒星他才…… 白玉堂看了看陆灵儿，陆灵儿眨了眨眼，似乎第一次听到柳寒星这个名字。陆天寒微微有些吃惊，随后点了点头。 小时候灵儿试了鳞片之后看到了冰鱼，他是家族唯一一个继承者了，为了防止他成为抢夺的目标。 众人这才明白，陆灵儿之后彻底脱离了冰鱼族，变成了完全不相干的陆天寒的养女，以免被惦记，冰鱼也可以名正言顺的灭绝了。柳寒星没准还真是他亲爹，或者什么更加近的亲戚，所以他才那么关心陆灵儿的情况。 可是鳞片就一枚的话，那顾是怎么看到的？ 陆天寒愣了愣，随后笑 了。傻孩子，这鳞片玉堂只要摸过一次，和冰鱼之间的羁绊就形成了，再也不需要鳞片了。 不会啊。 白玉堂将鳞片取下来交给展昭，再看他愣住了，就见冰鱼一直站在他身后。白玉堂一惊，展昭也一惊， 那怎么办？一直跟在身边不成？那玉堂洗澡岂不是他也会在一旁看？ 瞧你这关注的重点。 众人默默地看了展昭一眼，白玉堂也有些尴尬。陆天寒忍不住望天，然后看白玉堂。 冰鱼是受你控制的，你让它出现就出现，不让它出现它就会消失，那是你的内力。 我要怎么做？ 你让它不见呗。 白玉堂想了一会儿，冰鱼歪头看他，显然没受影响。白玉堂尴尬，最后他定下心来看冰鱼。 去休息一下吧。 之后冰鱼消失了，展昭是第一个看到的。 没了， 你再让他出来试试。 出来。 白玉堂想了想，但是冰鱼没有出现，于是看陆天寒。 这个我有经验，你给他取个名字，叫他他就出来了，或者想一想名字他就出来了。 姑姑，你家冰鱼叫什么呀？ 叫星星。 陆灵儿笑眯眯，伸手指了指身后，众人疑惑地看他身后。 小四子，你能看到不？ 能看到，比娇娇还要模糊的一个蓝影子，看着像个姑娘。 众人挑眉，果然最全能的还是小四子吗？ 娇娇。 白玉堂自言自语，再一抬头，冰鱼出现了，吓了他一跳。 那我拿掉头发也能看到吗？ 展昭将手指上白玉堂的那一圈头发拿掉，却看不到冰鱼了。 你还是需要通过玉堂来看到冰鱼的，毕竟冰鱼族是冰鱼唯一的主人。 看来手链还是要编的呀。 如果它是内力形成的，触感却是冰凉的，是因为我内力的属性吗？ 嗯。 那它岂不是不具有固定的形态，可以变大变小吗？ 不清楚啊，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你俩能掌握它到哪种程度，就只能看你自己了。慢慢试吧，它要跟着你俩一辈子的。另外，它貌似还能利用跟你俩接触所有其他人的内力， 但前提是你俩来操控，凭你俩的脑子应该可以很好的使用它。 可以试一下。 众人都好奇要怎么试啊，然后就见白玉堂突然看了腰长天一眼，腰长天嘴角一挑，抬手一挡，众人就看到他的发丝微微扬起来了一些。展昭则看到腰长天准确地挡住了娇娇横扫过去的一掌。就在腰长天身边的赵普也感觉到了一丝风动， 能够感觉到内劲。 腰长天反手一扣娇娇的手腕，对着面门一掌，却是打了个空，因为那一瞬间娇娇消失了。腰长天冷笑一声，一偏头闪过了突然出现在后边袭击他的娇娇，挥手一掌扫过，娇娇又不见了。这次不是消失了，而是利用展昭的燕子飞上了天空。 这个还挺有意思啊。 我也想试试。 天尊似乎也很感兴趣，展昭看了天尊一眼，就见鲛人已经在空中一跃，落到了天尊的眼前。天尊一挥袖，鲛鲛的外形瞬间出现，也是一阵霜动，将内劲实体化了。天尊一笑，伸手拍鲛鲛的头顶，但是霜动忽然融毁，瞬间燃起火焰。 哇！ 天尊赶忙一缩手，再看，就见展昭抓住了九娘的袖子。一旁无沙大师抬手一掌，火焰缩成了一个火球，随后火球呼一声变成了一个大的火球，里边有一个完整的鲛人的形状。众人突然明白无风掌能够将内力压缩，于是鲛鲛既然是内力形成的，是否被固定住了？可就在这时，鲛鲛忽然没了，无沙大师也感觉到手中一空，摸下巴，众人都看白玉堂和展昭，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时就见展昭和白玉堂的手不知何时碰在了一起，众人一挑眉，展昭和白玉堂的内力是相克的，两人刚才应该是同时使用内力对了一掌，于是那一瞬间内力中和了。娇娇是白玉堂的内力形成的，当白玉堂的内力被中和，他也消失了，而且这种消失是彻彻底底的消失了，并非隐藏形态。众人默默对视了一眼，以展昭和白玉堂的默契程度，这鲛人果真是天下无敌的至高武器。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